舍不得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心空悬着，我的情为你守候。

争奇斗艳，却在一瞬间消失不见。红色的，红色的花瓣，红色的，红色的唇边，散发着，弥漫着红色的晕眩，让你逃不出我的谣言。 就和等

有一个梦想，那一天时间不再动荡，没有战争贫困和饥荒，和平的鲜花到处开放。 我有一个梦想，那一天人类不再忧伤，没有恐惧歧视和眼泪，自由的鸟儿展翅飞。 爱着你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。